一次就大家讲古仔叫做乘车，远我个车身上，我瞓低准备补充一下睡眠，因为呢个车身上边嘅人，琴晚一晚都冇瞓过，就好似痛针连经咁讲个不停，一阵就讲起自己以前嘅事，一阵就喺度讲个家常，唔通佢哋唔知道好汉不提当年勇嘅咩？唉，琴晚手机就冇电啦，自己又忘记咗带移动充，就问车上嗰啲路友借啦，但系成个车厢都冇个人带。有几个人好疑惑咁问我：呢度有电源嘅咩？坐咗咁多年嘅火车，我仲系第一次遇到一啲莫名其妙嘅路友啦。睇睇手表，已经系朝早7:00多啦。估计坐多一阵就到屋企啦。屋企啲朋友就同我讲，一阵去唱 K 同我。刚刚本来仲想喺餐车嗰度食饭嘅，但系去到粒米都冇啦。冇计啦，我翻屋企春节期间嘅票就特别难买噶啦。我好唔容易通过一个朋友先买到一张票嘅。嘿，朋友，你点死噶？上铺个人突然之间突出个头嚟问我，佢大约44咁啦，皮肤出奇咁白，露出白晒晒嘅牙齿对住我笑，我不禁打个冷震。呢个人讲乜嘢啊？结果个人见我唔出声啦，就自言自语咁讲啦。我就喺动物园睇动物嘅时候，突然之间一只狮子跑咗出嚟，就将我咬死咗啦。谂唔到啦，人生就咁奇妙噶啦。咩啊？个人讲乜嘢啊？我个心不由自主咁跳得快好多。我小心翼翼，又有啲唔明咁回答佢。我都未死，讲完我就后悔啦。因为成节车厢都好似听到我讲嘢咁，各个方向啲传嚟啲喧哗声。你开玩笑啊？唔知边度传出嚟呢啲声音？你未死，点解会喺列火车上边啊？你唔好自己欺人啦、啊。咩啊？我根本都冇死，我系搭车翻屋企过春节噶。 死嗰个好似唔系呢个人喎、 啊。另一个声音传来。 咁点啊？佢都上咗嚟啦。 另一个女生答道：就话佢俾狮子咬死噶啦。我上铺个人有啲兴奋讲：好，就话佢俾狮子咬死噶啦。有几把赞同嘅声音传到我耳中。你哋讲咩啊？呢部车唔系开往我屋企交叉市嘅咩？我唔知道自己系自言自语定系问紧人哋。呢部车唔系开去你屋企噶，系开翻我哋虚荣下噶。上铺个男人听到我讲嘅嘢，擘大只眼。我实咯，奇奇喺度傻笑，露出惨白嘅牙齿。我好似俾人捅咗刀咁，突然之间谂起啲乜嘢，猛咁打一个冷震。我突然之间谂起呢张火车票系我一个卖纸扎嘅朋友帮我买噶。